歡迎大家收睇星期四晚嘅學人沙龍啊！咁啊，今日有我嘅 Mel 張全華啦、偉璇啦、阿 Cam 啦，同埋咧就 Melissa， 今日同大家咧一齊講呢個 topic 咧，都幾搞笑嘅，就係越減越重。咁啊，適逢咧我哋嘅哲學專家咧，阿嘉豪唔喺度好啦，因為嘉豪咧食極都唔肥啊，所以佢唔喺度係最好啊。咁啊，講起越減越重咧，大家真係不如同大家傾下有啲乜嘢嘅方法，或者有冇試過其實減肥啊？阿偉璇講先咧。 減肥就一定有嘅，因為當初即係從一個即係學生啦，跟住就要投入呢個女團嘅時期嘅時候，即係自己嘅身形始終都係一個運動員嘅身形，咁要去成為一個女團嘅時候，都要同其他成員即係要襯翻個比例嘅，咁大家都比較纖瘦啲，咁可能即係冇佢哋冇好劇烈咁樣嘅田徑訓練啊嘛。 因為你細細個好大隻喎，你俾咗張相俾我睇，哇！嗰啲腳瓜起子。 冇錯，我係好大隻嘅運動員嘅身形嚟嘅。咁嗰陣時，真正減肥嘅方法咧，就係即係食清淡啲啦。我記得係食嗰啲番茄仔啊，食完番茄仔仲要跑10K。咁因為嗰陣時啲肌肉咧係比較崩得脹啲，咁我自己嘅方法咧就係用長跑去拉翻長啲肌肉，同埋去令到佢本身崩住咗嘅嘢放鬆啲，同埋再做好多嘅拉筋啊嘅動作，令到嗰啲崩住咗嘅肌肉去放鬆翻佢咯。 嗯嗯嗯， 我就冇一個好確切嘅減肥嘅經驗啦，但係咧，我記得細個咧有一段時間睇一個漫畫啦，我細個好中意睇故事書或者漫畫，咁跟住佢就係講一啲一班藝術學生嘅故事嚟嘅，咁內容唔緊要，但係佢話嗰啲公仔咧全部都係好得意嘅火柴人，咁跟住咧自己就覺得哦，咁我應該係嗰陣時係其實都中五六啦，咁但係覺得哇好型啊佢哋，咁但係咧嗰陣時就好，因為我嗰陣時唔係好特別好中意食嘢嘅，咁、那個體重咧一直都係其實同而家都係差唔多嘅，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有一下咧就覺得哇我都好想變火柴人啦，咁跟住就真係變咗食好少好少嘢，可能 lunch 直情係唔點食啊，咁跟住夜晚又唔點食啊，咁就真係變咗火柴人，跟住後尾就發現，哇！原來真係好醜樣啦，咁跟住又正常食翻嘢咁樣咯。 咁呢個係你媽咪就係咪屋企人叫你食翻多啲，定係自己自發性去食翻多啲啊？ 哇！你體證咁好似。 我係叫做自啊，其實仲有一樣嘢嘅，係變咗火柴人之後咧，係 period 停咗。 哦。 咁所以係覺得自己死啦，有啲瀨嘢啦，咁跟住自發性食翻多啲，因為想period 正常翻咁樣咯，係啊。 其實我都係有個經歷嘅，因為我細個咧中一中二男女校啦，咁我就俾啲男同學話我肥啦，咁但我而家諗翻， 啲男同學好衰喎。 我諗翻我以前咧，其實唔係最肥嗰個嘅嗰班，亦都唔係話真係喺中等啦，我會覺得其實幾健康嘅。咁跟住，但係我係第一次啦，減肥嘅時候啦，就係真係俾男同學話嗰年啦，之後就開始慢慢累積到唔開心啦。咁跟住後屘咧，嗰陣咧已經開始有啲網絡世界，咁我就上網去 search 啲減肥方法啦，咁就去跟啦。咁嗰陣係應該係中三咧，我就係減得最犀利嘅。咁我嘅方法咧係都係比較極端嘅，咁即係一日三個蘋果，跟住或者咧一日淨係食一類型嘅嘢啦。 哇，即係例如三文治嚟 喎，係啊，咁所以就即係點解我而家都會做咗一個營養師，其實都係因為嗰件事嘅，係啊，咁就所以我嗰陣咧減肥嘅時候咧，咁我就咁啱有個轉捩嘅環境，就係、是、去咗外國，去咗外國咧頭幾個月啦，咁我又唔開心啦，去到佢又唔知食咩啦，咁我同埋有個媽咪唔係睇住我，咁我就咧越嚟越食得少，咁你食少到咧嗰個磅數咧係真係好瘦噶啦，係。你會見到九字頭嘅，咁嗰陣真係好多好啲骨咁樣露曬出嚟，跟住咧媽咪咧都知道咗，跟住之後學校咧都知道咗啦。咁學校嘅嗰陣安排咧，就是、我每個星期去見一次醫生啦，見一次社工啊，見胡姑娘啊，去磅重啊，咁佢就問我食緊啲咩，有冇食翻嘢，咁就每個禮拜咁。跟住去到有一刻咧，我都覺得唉，真係唔得，好太瘦啦咁樣。咁我都係咧自己去食翻啲嘢，咁但係點知咧一食啦，你係已經係控制唔到嘅。即係以前你會覺得啊，我點解我唔食咧？係因為我有啲 好耐嘅壓力啊，即係我自信心好低啦，細個嘅時候，同埋覺得真係自己肥啦。咁但係到咗咧，你減緊話，其實減到可能110、100磅嘅時候咧，你望住塊鏡都會覺得自己肥嘅。咁已經跟住去到即係食嘢有去到最後嘅階段啦。咁嗰陣其實係食唔落嘢嘅自己。咁跟住後尾係經歷咗俾人逼食嘢啦，咁因為自己食囉，跟住食食下呢就食到暴漲返，可以去返130磅。咁嗰陣即係個差異呢即係由最瘦去到最肥嗰有40磅。 哦，即係開始咗嗰個食肉之後就越食越多，突然之間由嗰個時間幾短啦，即係由最瘦去返最肥。 一年啦，我谂其实一年咁，但系嗰阵唔系话所有都系暴食翻嚟嘅，有啲位当然系暴食啦，即系暴食系即系自己买啲零食去食嘅，但系有啲位系开心咁样同我谂仲系一啲青春期啦，同啲同学喺铺飞，因为学校咧寄宿学校系铺飞嘅，咁你咪晚晚喺度食嘢咯，系啦，咁好多时其实就斋去学。外國讀書嘅嗰啲年份一開頭都會肥翻嚟噶啦，咁有啲係因為嗰啲開心地唔知點解自己可以食咁多嘢， 即係開心嘅食嘢，跟住個身形其實130都唔係話超級，我覺得唔係話好肥。 我冇乜運動啊嘛，我冇乜肌肉可能本身。 但喺我覺得喺亞洲嘅地區啦，甚至喺香港啦，譬如你做歌手之類，啲人開演唱會啲衫特別靚啦。啱啱提到骨感，即係譬如以前可能有啲前輩開演唱會，哇！一定要係個個都話做運動啊、減肥啊，咁去到一個位咧，啲人啊世俗嘅眼光就會覺得咧，哇！好瘦，好靚，因為佢著啲衫顯得出佢更加靚，加埋嗰個妝啊，加埋個髮型啊。但係呢樣嘢又代唔代表是健康咧？咁所以等陣我哋又可以咧交流一下。咁我就唔講我減肥啦，咁我等陣有機會再講啦，但我試過肥嘅時候呢比而家重廿幾磅啦，咁好似一個米芝蓮吹脹咗，即係個塊面呢 好 Q 喎， 即係遲啲可能我俾返張即係嗰張學生證俾大家睇， 咁 係啦，去到大學嘅第一年就係、是、有個 terms 叫 freshman 15，就係第一年重15磅嘛，我係第一年重咗成廿幾磅。咁我食啲咩呢？因為嗰啲份量大香港可能成40%， pizza 啦、burger 啦、飯堂啊飲食啊、即係屋企嗰啲即係煮嗰啲飯呢，你又想成日即係唔好嘥啊，咁你食唔嘥第二日食，總之成日食好多。咁你即係抱咗個食得唔好嘥嘅角度情況之下，重咗好多，跟住重到呢跑步啊、膝頭哥痛啊，跟住覺得唔得啦。咁、譬如你之後去到入行啦，就算我做體育都好，我都希望即係 fit 啲囉，保持一個磅數咁囉。 我發覺喺外國呢特別容易因為佢嘅飲食係啦，或者份量嗰啲特別係 burger 或者炸雞啊，因為我去探我妹，佢喺外國讀書嘛，我係去佢個 canteen 咧，其實佢一個星期有成3-4日都係 burger 同埋炸雞，同埋嗰啲炸魚啊，全部可樂又任斟咁樣，同埋呢啲係最即叫做最平嘅嘢食。如果佢要再食翻啲 proper 啲嘅咧，就要再貴啲啦。咁咪學生想慳錢，咁可能都係會揀個類型嘅食物咯。 係啊，係啊。 我細個咧 ，all day breakfast 咧係即係星期日啦，係可以食3碟嘅。 全日早餐啊？ 係啊，因為你可以由即係去9點開啦，咁你睇可以9點坐到2點。咁係中間成班女仔係咁食食食，咁所以我哋嗰間學校咧，好多女仔一開頭入大學咧，都個身形都係漲啲嘅，係啦。跟住但係好多人都知我哋學校啲嘢食係好好食嘅，係咁跟住後屘咧，即係我自己漲到130磅嘅時候啦，咁跟住後屘去到即係。而家啦，咁其實我中間都係試過自己即係減翻嚟啊，跟住減完啦，跟住又升嘅，咁所以點解啟發到我到而家真係咁想去做營養師去幫人，就係、是、因為咁，因為其實過程中真係唔係話一開頭減肥你覺得好簡單，但係之後減咧其實係好多心理障礙啦。 係啊，所以我好建議咧，大家有啲咩問題咧？即係如果減唔到或者加唔到呢，問一問營養師，因為我成日都問 Lisa， 有陣時佢就知道我喐好多啦，但係食呢食得太多，即係個加減個 deficit 呢太過離譜，咁令到我又加磅啦，有陣時我可以一兩日加5-6磅，跟住一兩日呢又減5-6磅，其實咁樣呢對於心裏面個情緒力都係好唔好。嗱，不如而家又可以大家講下啦，講減肥嘅方法。 我試過一個好 fail 㗎， 就是上網咧會揾嗰啲以前有啲啊明星減肥法，跟住有啲係一日淨係食蘋果啊，有啲就係煲蔬菜湯啊，即係好多咩西芹啊、蘿蔔，總之所有嘅蔬菜你煲咗一煲湯，咁然後你誒嗰個禮拜你就飲嗰煲湯啦，咁樣樣即係食埋啲渣。 淨係一日三餐都係飲嗰煲湯。 係啊，嗰煲湯咯，就係。跟住我真係試咗，我真係買咗好多蔬菜翻嚟，我煲咗一煲湯，跟住唔可以調味喎，你唔可以落鹽噶嘛。跟住我飲一飲， 好難飲， 好難飲。 但你可唔可以堅持到一個禮拜啊？ 一日就 fail 咗啦。即係我覺得減肥最緊要就係堅持到，同埋可以持之以恆。即係你每一日你要你即係成日都話女人。成世都要減肥噶嘛，即係或者要 keep 身形嘅呢一條路係好長嘅，要揾一個自己舒服嘅方法，同埋你第一日已經令自己咁難受啦，其實好難即係再做第二啲再做運動啊嗰啲係好難捱落去。 同埋食嘢冇 variety 好難 keep 住做呢件事咯、啊。但係我都即係有見過一啲女星佢嘅減肥方法，佢都係用嘢食即係每日食一種，但佢真係每日食一種啦。譬如一日係食生果，一日就係食菜湯，一日就係食蛋。咁跟住即係總之係每日一個禮拜每日都有唔同嘅方向去食，好似咁樣係咪好即係容易啲 keep 到呢？ 如果 for artist 嚟講呢，我自己覺得如果要出去做嘢呢，就有人講話168或者係即係嗰啲時期即係隔幾多個鐘食嘢，但係你又可以隨心所欲你食咩都得嘅話，我覺得嗰啲方法會 flexible 啲。 你其實已經做緊168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你係日頭冇得食嘢㗎嘛，你即係做嘢嘅時候。 123㗎嘛。佢一個鐘食嘢，23個鐘唔食嘢啊！ 你大部分時間都冇得食嘢，咁食接其實你就變咗已經好容易做到168咯。 而家好啲啊！而家又食早餐，係啦，因為以前做嘢真係一起身就去 salon， 跟住又做嘢做到5、6點先至食第一餐咁樣咯。 咁我又可以分享一下一個唔好嘅方法啦，就係、是、大學嘅時候咧，因為太過容易咧，嗰陣時開始興online 買嘢，上網買嘢，咁啊買啲藥。嗰啲藥咧就係減肥藥，咁所謂嗰啲減肥藥咧，其實就係去你身體嘅水分。咁你諗下，如果身體70%嘅水分，你去2% 已經幾磅啦。咁啊幾磅嘅時候去落嚟嘅時候，哇好似好過癮啊！上磅成日都上磅啊，睇一睇自己幾多磅啊，幾多公斤啊咁樣。跟住咧，你一唔食啊，或者係食得油膩啲咧，過幾日咧反彈得好犀利。咁嗰陣時因為人哋話喂你唔做運動咩？唔係唔想做，成日都落大雪。出面又跑唔到啦，跟住你去個健身室呢又比較遠啲，因為呢嗰陣時個學校好大好大好大。咁啊我哋可以喺呢 part 呢講住咁多先啦，返嚟呢再可以分享更加多呢關於呢就是、越減越重嘅點滴啊。先休息一陣，返嚟再講呢個話題啊。繼續翻到嚟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越減越重啦。咁啱啱講過咧，喺大學時代曾經咧去到個磅數咧，重而家成20多磅啦，靠藥物減肥啊！咁呢樣嘢咧係完全唔建議大家去做啊！咁希望咧大家咧都係靠一啲比較天然啊、自然啲嘅方法啦。咁啊，咪呢時候我都知道有啲減肥嘅方法啊，或者有啲人咧有啲症狀咧，其實唔係咁好喎，對於佢哋減肥係咪？ 有啲人係好似係經歷咗咧，即係好長時間嘅減肥嘅。其實我啱啱。所講嘅經歷都係即係由好輕，跟住變咗130，跟住之後再變翻而家咁，其實都係我諗係講緊5至10年嘅事嚟㗎啦，都有。咁所以點解我今日咁想講呢個話題啦？因為其實即係你好多人咧會減肥咧，去到一個現象就係、是、，OK， 我減啦，就可能話、哦、我減3個月，跟住嗰3個月可能10咗15磅啊、20磅啊，即係瘦咗15至20磅，跟住但係咧就過一段時間咧就會咧再反彈翻，咁跟住之後咧反彈完之後咧就再減翻啦，跟住又再反彈，咁有啲人嘅現象咧，佢哋減肥咧嗰、那個體重咧係會由係嘟嘟嘟慢慢咧即係減 rebound， 跟住之後慢慢就升高啦，咁所以這個現象咧，我哋叫做搖搖式減肥啦 ，yo-yo dieting 就有即係有啲人係真係可能係可以永遠都係同一個體重嘅，但係有啲人咧可能上落就慢慢咁升翻嘅啦。咁所以呢、這個減肥嘅現象啦，或者成日減肥嘅話，其實有機會就越減越重啦。 咁即係如果我把持唔住嗱、我今個月已經減咗，咁但係下個月太開心啦，一生日咁樣食咗成個月，其實嗰個 rebounce 其實可能比我未減之前再重咗㗎喎。 都有機會，因為呢你減肥嘅時候啦，其實帶嚟嘅影響呢對身體嚟講好多㗎。如果太極端嘅減肥方法啦，就第一即係肌肉流失。咁肌肉流失之後嘅話，就新陳代謝會慢咗啦，變相可能你減完啦，可能想維持翻個體重，但係因為嗰陣個新陳代謝低咗，而你食少少就已經好容易，可能多過你身體所需啦。咁第二啦，就有啲人減肥係減到去可能唔識得分肚餓，或者唔識得分飽咁樣，因為你減肥始終都會太極端嘅話咧，女士嚟講咧會影響佢嘅荷爾蒙分泌嘅，咁亦都會影響到咧一啲即係控制飽足感嗰啲荷爾蒙啦。 咁男士都會影響到荷爾蒙係嘛？ 其實都會嘅，即係男士都會有即係暴食嘅情況發生嘅。咁仲有即係第三個影響啦，就係、一啲心理嘅影響啦。咁因為有啲客人啦，其實佢會再嚟減肥嘅時候咧，同我講：點解我想減肥？係因為自己試過減肥啦，而覺得真係瘦嘅時候咧，係個人開心啲啦，或者人哋對佢好啲啦，即係導致咗佢可能而家反彈咗啦。佢真係覺得啲人點樣睇佢咧，佢會好有感受嘅，好唔開心嘅。咁所以變咗反彈嘅時候就有已經有種心理壓力啦，望住塊鏡會覺得即係自己自卑好自卑，咁之後就一啲唔開心嘅情緒都會令到個人會想食多啲嘢去舒服翻舒放翻嗰個情緒啦。咁有啲人咧就喺 rebounce 嘅過程咧就出現咗一啲即係我哋叫做情緒化飲食嗰啲問題啦。 咁你有時都幾似心理醫生。 有 系啊！我 message 佢嗰时候咧，佢有阵时成日就开解我咯。 开解你，因为食好多嘢突然之 间。系啊，有阵时反弹得好，反弹得好劲。阿 Cam 咧，嗰阵时你话好瘦嘅时候，跟住突然间即系慢慢加翻啲磅， 嗰阵 心情系点啊？ 但系因为我嗰阵时其实又唔系真系好谂住要减肥呢样嘢嘅，咁所以我食翻嘢嘅时候，亦都唔系话真系好中意食嘢啦。以前细个，咁所以我系好慢慢慢慢 over the years， 系即系可能过咗好多年之后，先至慢慢几磅几磅咁样上翻去咁样咯。系啊， 其实你点样由唔中意食嘢到今日系中意整嘢食啊？ 都系可能后尾知道哦，原来啲嘢食嘅味道可以去到咁仔细咁样去知咯。咁、即系譬如喺食嘢上面咧，我细个食嘢就非常之慢嘅，咁就系慢到系会自己瞓着觉嗰种慢嘅。咁但系后尾俾屋企人俾爸爸妈咪责备得太多啦，咁所以就要快啲食饭。咁但系其实系唔 enjoy 嘅。咁再加埋后尾大个知道哦，原来其实如果即系减肥嘅人系需要慢慢去食嘢咯。咁你即系譬如一啖嘢，因为你由饱去到由食嘢去到饱系有个time lap 噶嘛。咁、所以如果啲人可以慢慢咁样去食嘢，譬如一啖可以咬20下，咁平时可能你两啖就吞咗落肚啦，你一啖咬20下，咁你咪抵咗咯，即系同一样嘅食物嘅卡路里，但系你又可以延长呢个时间享受多啲。再加埋咧，其实嘢食啦，我哋即系我哋厨师会讲系 flavors 啦，咁跟住但系其实 flavor 咧系有分味口嘅味道啦，即系个舌头嘅味道啦，咁我哋嘅甜酸苦辣鲜啦，咁但其实咧唔系咁简单嘅，仲会有一啲比较复杂啲嘅嘅味嘅嗅觉，因为我哋咧其实食嘢好多时候咧系由个鼻去闻先嘅，咁如果鼻咧闻到多啲嘅嘢咧，你嗰餐饭咧可以能够即系个丰富度就高啲啦，咁我可以讲几个例子，譬如我哋平时冇留意到噶啦，譬如花香啦，花香就譬如有蜂蜜啊，或者玫瑰花啊，又或者系herbs 啦，即系啲 herbs 我哋即系有好多人就唔知道啊，原来可以用 herbs 去令到件事系层次丰富啲，即系唔一定有时要落好多盐，但系你可以落啲例如香草啊、雕草啊、百里香啊呢啲去令件事丰富啲啦。譬如green 嘅味道啦，咁大家就系草绿嘅味道，咁即系系咪就系蔬菜啊？原来唔系，譬如一啲动物，即系譬如牛生嘅时候，你都会感受到佢血嘅味道都系 green 嘅，叫做咁，所以你就可以由 一餐飯嗰度，除咗好簡單的味道，你仲會聞多啲，咁你就會分析到多啲嘅嘢。 咁如果複雜少少味道，好似臭豆腐嘅臭咯。 臭豆腐嘅臭就係、是我都唔知道，我幫你歸納唔到，我翻屋企諗下。 就好似食榴蓮咁咯，即係我本人就好中意食榴蓮嘅，我覺得係食落下食落口嗰個有個特別嘅回甘味嘅，有個甜味喺入邊，但係有啲人其實聞到已經哇唔得啦，已經企到勁遠啦。 我都中意食榴蓮，但係糖分好高。但係我知道咧，啱啱喺第一 part 嘅時候咧，Kira 講到跑步啦，從短跑去到即係要減磅嘅時候跑長跑啦。咁可能好多人都話啊，你有冇啲建議啊，俾一啲人點樣減肥啊？慢跑嗱。慢跑咧，去到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建議就係跑40分鐘嘅時候咧，係可以做一啲大量嘅訓練咧，令到你咧係幫助減脂嘅。咁如果你過量嘅時候咧，就會減肌肉啦。咁如果你做無氧嚇，譬如你可能跑短跑嘅100米、200米、400米，唔係唔得。但係如果你係一個運動個初哥嚟講咧，我建議係好多時候係做一個 low intensity 低強度嘅，去到慢慢做一個時間，培養咗成為一個興趣，唔好一時三刻哇！人哋話要做45分鐘嗰啲 HIIT 咧，其實好容易傷關節，令到你會係討厭咗運動。因為最緊要就係話大家教跳舞又好，籃球好，瑜伽都好，你希望嗰、那個client 就好，或者个学生都好啦，系享受个过程先，等于食嘢啫嘛。有啲人唔中意食嘢，可能系因为从来未试过欣赏食嘢嘅习惯，或者系香港大家对于音乐文化或者系美术文化唔了解，系因为喺我哋嗰个嘅教育上面，我哋好少接触美术，或者系好少接触历史，所以我觉得咧，点样教育人哋减肥或者系食嘢系好紧要咯。 我以前读体育嘅时候咧，我觉得有个 theory 都几啱嘅，就系佢会用翻你嘅体重啦，跟住去减翻唔知要做几多运动，即系佢有条方程式嘅。咁我需要减肥嘅时候咧，我就攞翻自己嘅身高啊、体重啊，即系计完之后，哦，原来系你做运动起码30分钟之后先开始 burn fat 嘅， 系 啦。咁所以我。點解嗰陣時揀跑一個鐘呢，就係、是、其實你有起碼你熱咗身30分鐘啦，跟住之後嗰30分鐘呢，你就真係開始 burn fat 啦。咁跑完嗰一個鐘之後呢，我就會做一啲腹部嘅一啲運動啦，即係 sit up 啊，或者做一啲 push up 啊，即係做一啲肌肉性嘅鞏固。咁嗰樣嘢就會令到你有一個你心肺功能又好咗之餘，你成個血液循環都是運行緊，咁然後再去鞏固你某部分嘅肌肉咧，其實係會更加襟咯。 係。但你講啱啱咧，阿偉璇講一啲標準嘅時候啦，其實譬如營養師去見client 嘅時候，或者需要減肥嘅朋友嘅時候，有冇一啲飲食嘅標準嘅？即係話，你要睇一睇呢個標準啦，去界定佢哋嗰個係咪真係需要去減肥啊？咁樣樣咧？ 哇！會做個BIA 機嚟嘅，咁其實嗰個機可以分析你即係個肌肉狀況啦，同埋你嗰個 muscle 嗰個狀況，肌肉啦、脂肪嗰啲狀況嘅。咁另一個界線就會可能佢哋嘅 BMI 啦，跟住另一個就其實即係睇翻佢個個人目標或者健康嗰方面啦。咁有啲人咧，其實的確係本身咧唔係話已經係好肥噶啦，或者已經你望到佢，你都覺得佢瘦。咁跟住之後就真係要同佢傾，你係咪真係要減？點解你想減啊？咁通常咧好瘦嘅人再想減，最多咧係因為結婚。咁呢啲結婚嘅話，其實我都會覺得係OK 嘅，因為真係一生人一次啦。如果你唔幫佢減嘅話咧，佢都自己走去減噶啦。咁可能佢就自己走去減，就會用一啲唔健康嘅方式咯。咁同埋如果真係結婚嘅時候要去減，我哋都好多時問佢你個婚紗會係點啊？咁有時就encourage 翻 ，OK， 其實你呢度如果真係好睇啊，你要係反而係呢度嘅肌肉要多翻少少啊。到時你有時就 show 其他客人嘅 reference。俾你睇，咁樣樣其實佢係做啲咁嘅嘢，咁跟住嗰陣咧，我就會同佢講話，所以咧反而增肌嘅話，我哋係食翻多少少嘢喎，就唔係話即係唔好太 focus 落嗰個磅數，我哋反而係 focus 翻你自己睇自己啦，你自己 feel 啦。咁其實我而家即係我以前減肥好著重係數字嘅，但我而家咧就開始唔係好理嗰個數字啦。我而家係個憑我自己，即係啲衫，所以我買啲衫永遠我希望淨係冇依世人都唔～ 唔好再買大碼啦，唔好再需要換衫啦。如果唔係，要再俾嗰啲錢。係啦，咁我而家就個目標 keep 住我。如果呢件衫開始著唔落，我知道自己哦要採取行動啦。咁我以前都有減肥嘅，但係唔係即係我以前有跑步啦。咁跟住，但係後屘我會覺得咧，我之前有一排跑得好犀利咧，我反而覺得我嗰陣咧仲食得更多嘢咯。跟住去到我而家啦，就我自己對好似自己好啲啦，因為我都好攰嘅。平時放工之後，咁我就行咯，淨係。我發覺我係肥咗一個地步，只要我每日抽到時間去行一個鐘啦，咁我就好似咧條腰就會收翻少少。 快行一個鐘。 快行咯。系啦，跟住去到咧，我俾一个两个星期快行，跟住之后咧再轻翻少少，我先去跑咯。 所以 Melissa 就系揾到一个适合佢嘅习惯，所以每个人唔一样，即系可能有啲人话啊快行冇用嘅，咁你可能跑，但你系咪可以日日咁做咧，就好紧要。咁我自己都系揾紧呢个嘅即系模式啦。咁我相信我哋在座几位都有即系一啲 keep fit 嘅方法啦，或者以往一啲咧就系饮食嘅心得啦，可以同大家去倾下。咁喺呢一节咧，我哋可以休息一阵啦，咁啊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越减越重嘅话题。繼續回到嚟學人沙龍，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越減越重。咁相信咧好多嘅朋友咧喺減肥失敗嘅時候咧，可能會突然間咧反彈翻嘅。咁啊當中咧會跌入好多咧唔同嘅陷阱啊。Melissa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啲減肥嘅陷阱啊？ 首先第一個咧減肥個陷阱啦，點解會越減越重呢？就可能你本身個飲食方法根本就唔符合你嗰個生活習慣或者你嗰個個人喜好啦。咁例如啱啱即係我用過嘅方法啦，淨係食蘋果啊，淨係食一樣嘢食啊，咁呢啲根本就係 sustainable 唔到嘅。咁因為即係你冇理由減完之後唔食其他嘢噶嘛。咁咁第二而家咧好多人都會流行就係減碳嘅個方法。咁我覺得減碳啦。就好多女仔咧就唔食飯嘅，咁但係我自己嘅話，我都有段時間試過唔食飯啦，但係後屘我又而家咧，我個對飯嘅取替咧睇法咧，其實我就覺得唔知點解飯咧食嘅時候咧，好似翻翻小朋友嘅時候啦，好似翻翻童年同屋企人食飯嘅時候，咁所以我又覺得飯咧食嘅時候就好似一個 comfort food 咁樣，都有啲開心嘅回憶。咁另外咧，其實好多時真係講翻啲 theory 啦，減碳水嗰方面啦。好多時都唔會食到啲五谷類型嘅嘢食嘅，因為你番薯薯仔呀呢啲係一啲好嘅碳水化合物啦，甚至係藜麥啦豆啦，其實呢啲都係碳水嚟嘅。咁佢喺身體呢其實有個作用就係令你飽肚啲，因為佢哋嗰個纖維上都係高啲嘅。咁所以唔減唔食飯嘅話，唔食澱粉質嘅話呢，其實有機會呢都令到我哋係會食多啲脂肪或者食多啲嘅肉嘅。咁反而就多啲脂肪呀、或者多啲肉嘅话咧，就最大嘅影响就系你嗰个饱和脂肪嘅摄取、反式脂肪嘅摄取咧，都会多咗。咁呢个会影响我哋嘅心血管嘅健康。咁但系你话哦，仲有啲陷阱啦。其实减肥陷阱有冇一个好确实嘅 definition 系冇嘅？我觉得咧，其实如果系一个减肥嘅方法而导致你嗰个体重系真系越减越重，或者啱啱所讲嘅摇摇式减肥法嘅，如果系已经堕入咗呢个问题嘅时候咧，而会影响可能你社交方面啊、你心理方面啊 ，overall 你个人都唔开心嘅。因为我自己个经历其实都 last 咗好耐时间啦，好多年啦。咁你话哇，真系好似睇翻以前好多年嘅时候，我嗰、那个都唔系话一个好开心嘅年份啦嘅回憶啦，咁我自己會覺得減肥陷阱係最大嘅問題係影響到我嘅心理健康啦。咁另一個咧會令到人去墮入一個減肥陷阱嘅話，我會覺得係一個減肥嘅動機啦。咁好多時都唔係真係為咗健康而減噶嘛。咁好似即係我聽講過，可能係為咗伴侶而減。好似啱啱 Kira 都講過啦 ，Kira， 你就係、是、都係想對方係有六九腹肌， 係我係希望我嘅男朋友係有六九腹肌，咁但係佢呢七年都 keep 到，咁所以 以我覺得都 OK， 但我純粹係想即係大家嘅體態或者我哋都係鍾意運動，咁所以想大家 keep 住有呢一啲比較健康啊或者 muscle 嘅身形啫。但其實我之前都有為咗例如拍一啲纖體嘅廣告啦，因為上鏡真係要影到我有六嚿腹肌，咁當然有 有啲線條、啊， 係有啲線條啦，或者我都有去做一啲肌嘅，咁但係其實自己嘅即係 behind the scene 啊，係要去落好多苦功，例如我一整個月我都係落街跑10K 嘅，咁就算係烈日當空咧，我都係照跑10K， 因為其實我知道係可以即係修身修得最快，咁當然飲食方面都係食多啲雞蛋啊同埋雞肉啊，即係令到自己啲 muscle 強勁翻啲。但係其實我自己係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嘅，就係、是、最近係好興生酮飲食噶嘛？生酮飲食係唔食一個澱粉啦，咁同埋佢哋我有個朋友係佢係都食幾多 oil 噶， 係啊， 即係咁同埋啲肉啊，同埋佢都會即係五花腩啊嗰啲都會食嘅。咁呢一啲係咪又係其實因人而異，唔係個個都 work 嘅咧？ 生酮會嗱，其實而家都好多醫學啊研究去做呢個嘅，咁有啲真係係 guided by health professional 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生酮你話即係脂肪嘅攝取好重要，因為唔食碳水嘅時候啦，你要將咧你整日嘅脂肪嗰個比例咧拉高啲，同埋你嗰、那個蛋白質嗰個比例咧喺你飲食上都拉高到好多，令到自己進入嗰個生酮嗰個狀態。咁但係我相信咧，如果係真係 guided by health professional 嘅話咧，整體件事咧，你可以攞多啲好嘅油脂啦，即係可能牛油果油啊，食牛油果咁樣樣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個都唔係一個好 sustainable 嘅方法嚟嘅，對即係對我自己中意食 carbs， 覺得食 carbs 係舒服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要睇要係一個過程咯，即係生酮，我覺得又冇可能會可以 last forever 啦。呢個飲食習慣，你出街嘅時候好多嘢食，其實都有汁都有糖分嘅，咁好多時。一食嗰啲嘢嘅话，咁你已经可能已经离开咗嗰个生酮嘅状态啦。 咁如果系一段时期，例如我呢三个月我系要生酮嘅，咁之后嗰几个月我又 regular 翻嘅时候，系咪其实冇乜用噶咧？ 嗱 ，regular 翻啦，就睇翻你自己要 keep 磅啊嘛，系咪？咁即系你离开生酮，即系可能你 achieve 咗一个高，咁你 keep 翻，咁你 keep 翻嘅时候，你就要去真系去识得点样样食，系令到自己嗰个体重唔反弹，即系知道自己个热量消耗系几多，食出 几 多，系啦。咁所以如果係一個我幫人減肥嘅方法呢，應該咁講，咁就希望真係同佢講，我希望你喺個減肥過程都搵到一啲我你係覺得可以 last forever 嘅餐單嘅，咁之後就逐個 keep 住有時要去食下囉。 嗯， 嗰係生酮呢，我都有個朋友啦，佢就係、是本身係都係肥嘅，佢真係都偏肥嘅，咁跟住呢佢就佢用咗幾個幾激烈嘅方法，就係、是、斷食同埋生酮。咁但係喺斷食方面呢，佢可能係一段就斷五日咁樣啦，咁跟住我都唔知點解佢可以維持到日常嘅生活，跟住之後呢就用埋個生酮啦。咁但係呢佢最近有輕微中風，咁就係、是、我諗係佢生活習慣太差啦，咁跟住亦都可能加睡眠不足，再加埋佢嘅飲食嘅方法，可能因為佢斷食完之後佢就會暴食，咁跟住就食得太多油脂嘅嘢啦，同時咁就令到個血管唔暢通，咁就有輕微嘅中風囉。咁所以其實有時會唔會可能你減嘅係水分，或者係令到你即係血管有唔好嘅狀態，硬咗或者係塞咗嘅，令到你身體更加唔好。而家佢即係可能已經冇得太靈活地做運動，咁所以就令到佢更加冇可能減到咯。 嗯，你講緊血管咧，因為我有個朋友佢係好 fit 嘅。望落去又係好瘦好靚女啦，但係佢有一次去做 body check， 發現佢內臟脂肪係好高咯。咁、大家都係好不解嘅，即係明明佢又有做運動，佢望落去已經咁瘦，點解個內臟脂肪都係咁高？ 所以我講到就係、是、即係我點都要諗啲運動去講下啦。即係我哋點樣去均衡嘅飲食、健康嘅飲食，加埋適量嘅運動好重要啊！因為喺我認為咧，喺香港嗰個嘅本地體育嗰個嘅教育當中咧，唔係話間間學校喺嗰個 教小朋友嗰個 fitness 做得好好嘅。之前已經有研究講話香港嘅小朋友係最唔 fit 嘅，其中一個地區嚟講最唔 fit。咁呢個要留意一下喎。咁除咗學校之外，屋企爸爸媽媽可唔可以灌輸佢哋去做運動嘅營養咧？因為突然間你叫佢三十歲先開始跳舞啊，點跳啊？三十歲跳舞先出到，好難噶。籃球都係啦，其他運動都係啦。咁譬如我做 gym 咧，我就會有兩個方面嘅諗法嘅，一個就係提升運動表現。一个咧就系身形，咁咪可能我哋俗称就系话你个膊头可唔可以大过二三头啦？因为二三头太大嘅时候咧，膊头冇嘅话咧，你着起衫上嚟咧唔系咁靓。咁好多时候咧，你都要做一啲咧就系举重嘅训练啊，去令到你个身材咧靓啲嘅，即系唔系话得个瘦字咁简单。运动表现啦，嗱。打拳又比較激動啲，因為打拳本身嗰個項目咧，譬如如果你話奧運咧，佢廿一日內咧，可能有七至八場嘅拳賽，咁係打完都唔可以補充得咁勁啊！佢哋平時打拳嗰個磅數咧，已經比平時可能輕二十磅噶啦，咁呢個比較極端啲。但係你話籃球啊，甚至打羽毛球啊，或者劍擊都好啊，唔好意思啊，教朗，即係你話係高啊，但係佢哋個身形，佢哋未必有六嚿腹肌。所謂嘅靚嗰種咧，膊頭起剪嗰啲咧，未必嘅。咁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就係話你做運動嘅目的係提升運動表現，定係身形靚？咁大部分啊，減肥就係為健康啦，或者就係為身形啦。但係譬如好似啱啱麥 Lisa 咁講，就係話你結婚啦，結婚啊減磅情有可原啊，因為一生人一次。咁啊 ，Kira 啱啱講，你做一個廣告嘅嗰、那個廣告，你可能你個形象一定要係要好 fit 嘅。咁譬如可能我自己都会諗嘅就係话係咪真係一定要六嚿腹肌人员先，咁呢个係我自己对自己要求。但係譬如 Melissa 俾到我意见就係话你唔需要吸碳水，因为你嘅消耗好多，因为如果你吸碳水嘅时候呢，你夜晚可能从一啲高糖分嘅嘢，譬如我之前讲过月饼啊、雪糕啊加返落去呢，仲衰仲唔健康，造成嘅反弹，加埋呢心理有少少唔係好平衡啊咁样。咁所以呢样嘢都成日都要提大家减肥一定要适可而止。 同埋成日都会揀啲嘢食呢，虽然唔係好多时间食嘢啦，但係一食呢就要食自己令到自己最开心嘅嘢食。 唔諗囉，食囉。 同埋听闻吸碳水係会令到脾气会暴躁啲，係咪即係个会令到个心烦意乱多啲囉。 其实有听过会嘅，即係好似有啲人健美比赛呢，通常係会吸碳水㗎嘛，有即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啦。我有听过有啲 case 呢係佢话自己呢係真係最后嗰几日佢要困住自己喺间房入面，唔俾自己去见人。因为佢都驚自己呢会可能有啲暴力嘅行为㗎嘛。係咁，所以因為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碳水化合物咧，即係個腦係好需要 carbs 嘅，好需要 glucose 嘅去運作嘅。咁所以你會直接諗到你冇碳水嘅時候啦，咁你嗰個腦根本就唔可以 properly 咁運作啦。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喺一個減肥嘅過程咧，其實要係。我成日都即係同我啲客人講，其實唔係要你或者係去 achieve 嗰個磅數啊，即係無論如何你去到去唔去到嗰個磅數，但係你要揾你嗰個方法，同埋你要知道你嗰個身體要食啲咩先健康，因為每個人個身體狀況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咁即係可能有啲女仔係炎症比較多，可能 period 唔準，本身有啲多囊嘅問題，或者對一個可能家族歷史係有糖尿嘅問題，佢哋要見 health professional。嘅時候咧，就要知道究竟長遠嚟講，你係可以，你需要食啲咩去維持個健康咯。咁所以我另一個方面啦，心態嗰方面啦，我會覺得咧，就你要為自己減肥，唔好為人哋減肥咯。咁其實陣間都會講咧，即係多啲呢件事嘅，因為陣間都會 share 下一個澳洲嘅演員啦，佢一啲減肥嘅睇法啦。 所以啱啱你讲到一点呢，就係好似啱啱伟璇讲到话，有个 friend 瘦嘅，好似冇乜嘢嘅，但去到验身嘅时候睇到呢内脏脂肪呢其实唔係咁健康嘅显出嚟个数字。所以其实年轻人呢都要去，即係我哋年轻啦，即係可能睇緊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睇緊，但年轻人呢其实都尽量真係去验身，因为有阵时验身嘅时候呢可能都会睇到你啲尿酸啊或者你啲血压啊有啲唔好嘅情况呢，大家要趁后生去注意嘅身体，同埋趁后生系咩呢，培养一个好嘅習慣，好嘅飲食習慣啦，好嘅运动習慣啦，同埋好嘅休息習慣啊。咁喺度先休息一阵啦，返嚟呢我哋再更多呢更加深入去讲下呢就越减越重。 回到嚟第四 part 嘅學人沙龙，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越减越重啊！咁啊，啱啱 Melissa 啦讲到有位澳洲嘅演员咧，佢喺减肥嗰方面都有啲故仔听下。 系啊，其实咧啱啱所讲嘅遥遥式减肥啦，即系一时咧就见到系好瘦啦，或者之后咧就可能个体重反弹翻啦。有可能我哋当中咧有时倾嘅时候咧，唔知道有冇人咧会联想到一啲演员啦。咁但系咧但系其中一个咧。演员啦，令我好有启发咧。咁佢就系 Rebel Wilson 啦。咁佢系 Pitch Perfect 咧嗰个 Fat Amy 嚟嘅。咁佢之前咧，其实佢由佢而家咧，即系呢几年咧，佢都会成日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咧自己对体重啊，或者自己一啲生活嘅方式啦。咁佢2020年嗰年啦，佢喺社交平台咧就分享咗话呢年属于自己个 Year of Health， 即系话属于真系为自己健康而努力嘅一年啦。咁佢嗰年咧系减咗成80磅。咁其实而家睇翻呢个体重咧，即系有少少升翻嘅。咁佢都有分享话啊，最近因为压力大啊而升。咁但係佢升，但係都未話去到話，即係翻翻去以前嗰個體重啦。咁同埋呢我琴晚咧都有睇佢嗰個 social media， 特登去。咁佢有時咧，佢而家都會咧，即係我無啦啦自己去做一啲健康嘅嘢啦，例如話我要做多啲運動啊，跟住就叫啲 fans 啊，你哋今個禮拜會唔會陪我去做啊？咁佢啲 fans 咧亦都係好 support 佢嘅。咁跟住佢而家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social media 或者唔同嘅 media 啦，去訪問佢啦，關於即係減肥嘅方法啦。咁佢都有分享話今次咧最唔同嘅減肥咧嘅意識咧，係佢今次真係為咗自己健康而減，唔係為咗人。佢話咧，其實佢係決定去減肥嘅時候啦，佢話身邊咧聽到好多唔同嘅負評啊，因為佢話其實係因為你個身形而你有好多嘅呢啲角色嘅喎，咁但係呢、這個雖然佢嗰陣聽到佢有少少唔開心，有少少 struggle， 究竟係咪應該要減咧？咁但係佢最終都係覺得自己都要為咗健康而減，同埋佢要生小朋友，所以要減啦。咁就佢而家咧嗰個磅數而 keep 住咧，佢就分享話佢就都係每日做運動啦，而且佢係揾自己中意嘅運動嘅方法啦。另一樣嘢咧，食嗰方面啦，佢唔係話佢都係話我而家都係依賴一個 high protein 嘅 diet 去減，因為佢自己發覺如果自己食 high protein 嘅嘢食咧，個飽肚感咧係特別耐嘅。咁所以我又即係 high protein 嘅話，我又覺得即係我俾客人去減肥嘅方法唔屬於係真係 high protein 嘅地步。雖然 protein 都多嘅，但係係比均衡飲食多少少嘅啫。咁因為我哋營養師咧對於一啲咩叫 high protein 咧有自己好執著嘅 percentage 嘅定義嘅，係啦。咁即係你話我係咪真係要每個人都係 high protein？ 我又覺得唔係啦。咁但係其實見到啦，佢真係覺得減肥嘅方法，這個飲食方法。是適合佢嘅，而且是幫到佢 keep 嘅。咁最緊要係，即係好開心見到咧。其實佢因為係一個好有影響力嘅人啦，佢會不停喺個社交嘅平台嗰度分享話：，我今次咧而家肥翻少少。咁但係咁跟住佢有一句係講咗話，與其自己成日去磅自己啦，每日咁不如每日照鏡問自己今日有冇做一啲愛自己嘅嘢。 嗯。 咁所以我就覺得好多時有啲人可能跌咗落減肥嘅陷阱嘅時候啦，我都想提一提佢，其實你哋喺即係暴食嘅或者情緒化飲食嘅時候咧，都要真係試下，即係雖然自己真係好唔開心，但係其實如果你喺即係食好多嘢嘅之際咧，即係諗翻自己係咪想食呢啲嘢啦，或者自己你係食緊嘅嘢係咪對待緊對自己身體好嘅時候咧，咁有時嗰個睇法又唔同嘅喎、 所以我都明白啊，因為 Lisa 都同我講話，你唔使日日即係磅重啦，即係你可能出入都有幾磅，但係日日磅重咧，會令到你好焦慮啊。咁因為我自己做運動啊，有陣時你排汗多，咁你咪加減嗰度咪會比較明顯啲啦。咁有機會我可以再講多啲呢啲嘢啦。咁 Cam， 但係我知道你有個方法，即係聽我一個方法就係、是，喂唔做運動，但係又即係可以係減肥喎。 我諗其實唔係一個科學嘅減肥法，但係叫做一個科學嘅令到你脂肪唔好增加得太多嘅方法咁樣咯。咁就有個有一個 terms 咧，叫 NEAT， 就係 non exercise activity thermologist 咁咧，佢咧就係講當你喺唔係運動嘅時候咧，咁你譬如係唔係又唔係瞓覺啦，又唔係食嘢啦，喺一個正常生活嘅情況之下咧，你點樣會令到你能量消耗多啲呢？因為其實呢一個能量消耗係非常之重要嘅，原來。因為譬如正常一個人啦，可能佢喺其實正常嘅日常生活中有好多做好多嘢啦，譬如你行路翻工啦，去落去地鐵站啦，去或者係我就咁行過去飲杯水咁樣，都係一個動作嚟嘅，都係會消耗你嘅能量咁樣啦。咁咧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呢一個加大去令到你嗰個脂肪冇咁累積多啲咧？就係、是我就。睇落呢個research， 我就覺得即係你要做一個浮誇啲嘅人，即係譬如你打招呼你唔好 hi 咁樣啦 ，hello， 咁啊踢埋隻腳出嚟，喂 ，hello， 係啦，跟住即係譬如你睇戲就可能係喊大聲啲，或者笑大聲啲咁樣，係啦，咁跟住即係同埋做嘢嘅時候，你唔好坐喺度做嘢，你企喺度，譬如用電腦，你企喺度用電腦啦，咁跟住但係呢、這個即係佢亦都有個 research 係一班人佢哋叫做困住佢哋一段時間去做呢個實驗啦，就係、是、一樣食同一樣嘅嘢，咁但係咧有啲人就派多啲小動作俾佢做，有啲人就冇咁多小動作，即係除咗係數字上面啲人真係消耗多咗能量之外咧，佢哋係呢個令到佢哋裡面一啲身體裏面嘅機制係令到佢哋冇儲得咁多脂肪咯，咁所以就係佢嘅講法就係、是、個醫生講法就係、是、你如果能夠在個生活中添加啲小動作，咁令到你可以啟動呢個 NEAT 咧，咁就令到你個脂肪累積嘅能力低咗咁樣咯。 你啱啱講到一點咧，行路咁一啲小動作咧，亦都可以形成一啲習慣啊。即係譬如你可能摸塊面啊，摸一摸個鼻哥啊，呢啲係小動作啦。但係你講到行路嘅時候咧，譬如日本人嘅文化，佢哋地鐵你見到咧，佢哋嗰啲的士咧好貴嘅。咁呢個亦都係日本本身嘅文化，但係因為佢哋嘅地鐵咧，好多時候行上行落，咁或者咧係嗰個地方咧離開個地鐵站都要十分鐘，咁所以每日咧你要佢哋行五六千步咧，其實幾容易嘅，即係好多人而家用行一萬步，呢個都係一個自己對自己嘅一個咧係指標嚟嘅啫。但係點解佢哋可以咁長壽咧？同佢哋飲食有關係啦，佢哋個飲食文化有關係啦，但係行路亦都係好緊要嘅。咁呢樣嘢亦都喺佢哋個小學嘅教育當中咧，點樣去玩一啲團體運動啊，甚至譬如喺佢哋嘅衣著嘅品牌方面，點樣去促使到佢哋可以喺個跑步上啊，或者喺一啲個人運動嘅上面咧，更加去享受做運動咧，亦都係一個文化嚟嘅。咁但係講起一樣嘢咧，就係譬如可能喺香港啦，步伐咁快嘅一個地方，夜晚 book 場咧，康文署嗰啲場咧，最後係九點至十一點啊，打完羽毛球、踢完波、打完籃球啊。burn 完啦，覺得出身汗啊，同朋友食宵夜，食宵夜啊，知道偉璇都好勁喎，食宵夜啊，食極都唔肥喎。 我係覺得即一整日工作已經好攰啦，我都係想要啲嘢食，令到自己食飽先好瞓覺。因為如果唔係咧，你餓住瞓咧，其實嗰、那個我個自己覺得睡眠質素唔係幾好啦。二來瞓低嘅時候，我覺得。唉，今日好似有啲失落，即係我想要一啲嘢嚟獎勵自己，咁所以我通常如果夜晚翻做完嘢翻去肚餓咧，我係會食公仔麵嘅，係啦，我亦都會有陣時煎啲雞扒啦。 你話通常一個禮拜幾多次咧？真係 一個禮拜七日嘅話，如果真係日日要做嘢嘅話，可能都五六日都會有嘢食咯。 都會食食麵， 唔係即食麵嘅，可能。三四日係即食面， 都好多。 係 可能因為佢舞台劇嗰啲啦，平時都係比較多小動作。 係啦，其實你 NEAT 好高。 係咯，我就問緊你 NEAT 係咪真係好勁啦？點解你食極都唔肥啦？ 因為我覺得我個工種涉獵得好多，我又幫人執屋啦，我又會拍攝啦。咁、拍攝其實你都要喐動好多，同埋又要諗好多 angle 嘅小動作啦。咁又排舞台劇，舞台劇更加係搬搬抬抬極度。跟住有啲拍 MV 啊、排舞啊，其實做主持都好攰嘅，即係你都要 hold 住呢一個 core 嚟去做成件事。 我又坐低咗啲咩？係 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做幕前嘅好多工作，其實都係呢個能量大嘅， 所以你儲唔到脂肪。就是因為咁， 可能 是 我要吸收多啲energy。 唔係偉璇，你啱啱講起咧，同埋唔係呢時候講嘢，可能都要 check 一 check 嗰啲內臟脂肪。 嗯， 因為我都講過有陣時啲飲食啊，或者係嗰啲驗身，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後生， 我哋覺得我哋自己忙，就忽略咗我哋去驗身。尤其是我哋譬如可能係 freelance 啊， 嗯， 即係譬如你未必話好似平時打工仔咁樣，人哋保險得閒就提下你就驗身噶嘛。咁所以我哋要即係呢樣嘢都要諗下咯。因為講點解講宵夜咧，就係話嗰啲人十一點完咗去咩啊？食快餐啊，因為譬如。健康嘅餐廳通常都已經閂咗門啦，何況疫情之後啲餐廳咧早啲嘅閂門，食咩啊？食快餐啊，食可能漢堡包啊、炸雞啊、披薩啊，哇！如果你整碟乾炒牛河都真係～都幾勁啊！乾炒牛河幾多個卡路里啊？ 食埋聽日嗰餐。 乾炒牛河 其實會有1300至1600噶。 係啊，所以大家都要即係諗一諗點樣去培養一個好嘅飲食習慣。 可以喺屋企煮宵夜咯，即係。 但你煮即食麵喎。 咁都要加條菜同埋加隻蛋咯，咁都會有唔同嘅即係 element 喺入邊，唔係齋淨係公仔麵咁樣咯。 整體上均衡啲咯。 同埋我發覺自己而呢幾年有個生活習慣就係食一樣嘢，我唔會食到好飽好飽，我食到個滿足感夠咗啦，我就會停咯。即係就算一碗麵，我可能只係七成，我就會食完噶啦。即係純粹係，咦？我食咗啦，即係呢個味覺已經滿足咗啦，同埋我已經冇嗰個極度肚餓感覺，我就會停咯。 即係原來佢冇食曬啲嘢嘅， 所以其實好簡單。 識得停呢件事，即係、就是、我覺得其實減肥一樣嘢就係食嘢識得停咯，好緊要咯，係啊。 所以喺屋企咧，大家都即係聽完我哋呢集之後，諗下點樣食得清淡啲，同埋培養個習慣咯。咁啊，最後譬如我哋都可以講下就係喺。譬如茶餐廳又好，或者係一啲咖啡都好。茶餐廳嘅 A 餐咧，通常咧朝頭早都係腿通嘅啊。咁或者係腿你可以轉米粉啦、意粉啦。跟住咧，你可能有個健康嘅選擇嘅。而家啲勁啲嗰啲啊，咩可以麥皮啊、麥片啊。跟住今日咧，我見到人哋哇食豉油黃炒麵。咁你諗下啦，如果你食個包或者係食個腿通豉油黃炒麵，哇！你爭個卡路里可以爭幾遠？咁如果你魚柳班入邊又有啲醬啦，又～即係有陣時你可以走漲嘛，所以有陣時你喺嗰個飲食習慣當中，亦都可以諗下自己係咪一定要食到咁鹹，一定要食到咁辣。自己煮嘅時候可唔可以清淡啲？譬如就算煮個面啊，屋企加條菜咯嚇。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啦。越減越重，大家可以咧就係留意一下。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Thank you.